公共政權聲音有價，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7月或8月节目月费的网友，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玉敏新书》。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好，早晨，翻嚟第三節，你哋有冇有資料補充啊？ 係啊，咁啊頭先講起嗰、那個即係東張西望啦，咁其實打響尋日就話俾我哋聽，即係睇翻呢一個東張西望，我即刻即係梗係即刻去 MyTV 揾翻嗰個東張西望條片出嚟睇啦。但我一撳去 MyTV 嘅時候咧，嗰段東張西望嘅片剩翻九分鐘啦，咁平時應該係22-23分鐘咁啦。咁點解會剩翻九分鐘咧？就是、因為佢將所有關於天津嘅報導 cut 曬佢。 禮拜幾啊？ 禮拜五嘅東張西望，而禮拜四嘅東張西望咧，係大概有可能有兩分鐘到嘅，係關於天津嘅報導咧，都俾佢 cut 咗嘅咁樣。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是、當我哋即係星期六日去睇一啲資料嘅時候咧，關於 TVB 嘅有啲報導咧，係突然間本身喺度嘅時候，但係撳條 link 入去之後咧，發現佢話咧，即係嗰個新聞係冇咗內容嘅。咁啊，我可以讀個題俾大家聽下，等大家去諗下其實關咩事啦。咁、那個題就係咩咧？就係、是、一港文嚟嘅，就係、是、公港。赛场离樽爆数十公里，专家忧山埃渗水源。咁呢个报道咧，一揿入去之后咧，弹出嚟嘅结果咧就系、是、以上嘅新闻咧就冇相关嘅新闻内容咁样嘅情况。咁啊， 呢个系新闻嚟嘅， 系呢个 TVB 嘅无线新闻， 直头新闻冇咗， 冇错系冇咗， 系喺呢个 MyTV 嘅， 系啊冇错， 系仲有咧。 就係即係呢一個就係 TVB 呢，即係關於天津嘅報導，或者一啲尤其是你睇到可能即係我嘅睇法就係東張西望入面天津嘅報導，其實可能你會見到一啲比較，因為佢都叫做喺個災場附近有即係唔同嘅報導啦，咁可能一啲畫面比較核突，可能就係咁已經 cut 咗啦。咁而另外一樣就係、是、喂呢、這個新聞可能其實講緊一啲比較負面嘢咧，就講到山埃去。即係滲到個水源嘅問題嘅，咁樣就又冇咗個報導咁樣嘅情況。 咁呢個係但係我睇禮拜五晚嘅東張西望咧，佢話佢嘅現場嘅直擊嘅隊伍咧，係會繼續去直擊報導喎。咁即係話其實今晚嘅東張西望係應該會睇到嘅，應該係會有嘅。即係如果根據佢上個禮拜五嗰個講法嘅話，咁如果佢咁樣喺呢個咁樣嘅 MyTV 嘅重温已經 cut 咗嘅話，咁、究竟仲會唔會有咧？咁但係呢個奇怪喎，佢 MyTV cut 咗啊，但係我禮拜五零，其實我唔係禮拜五晚睇嘅，我係禮拜六嘅。凌晨嘅， 即系重播电视重播嗰阵时， 唔系因为佢会碌住播噶嘛，佢嗰个系我系睇紧咩台咧？我系睇紧，我都唔知道，我唔记得我睇紧咩台，好似系睇紧高清台定系乜嘢喎？咁样，我唔知道我睇紧咩台， 即系就唔系首播嘅时段啦。 唔系，咁一定唔系啦，因为我凌晨睇噶嘛，我礼拜五成日都喺度直播紧啦，我礼拜五佢做东张西望嘅时候，我喺度做紧要政治定系咩啦，净系做紧笑死朕啦咁样，咁所以系，但系佢喺个电视上面都系有重播噶喎，咁样，咁我啊唔知道究竟系技术嘅问题定系咩？但系如果听你咁讲就唔系技术嘅问题啦，因为你而家系上去 MyTV 睇，佢唔系个节目播放嘅连结有问题啊嘛，佢系直头系剪辑过嚟啊嘛， 冇错， 即系话佢礼拜四，即系佢而家上 MyTV 睇到嘅原本 suppose 有一啲关于天津直击嘅一啲咁样嘅料，咁喺 MyTV 嘅重播入边，佢已经剪辑咗，系已经唔再存在啦。礼拜四同埋礼拜五嘅东张西望都系咁样嘅，系咪？咁但系系咪喺网上面都会揾到片嘅？ 唔系，即系电视嗰啲去大陆嗰啲，你经过大陆，佢哋可以喺大陆嗰度 cut 咗佢啊嘛。 即係變咗其他嘢，變咗唔知乜乜廣告、乜乜廣告咁樣嘅。咁如果你網嗰度，可能佢哋就冇依個做法， 即係驚大陸網，即係驚大陸嘅人上網，上網上到 MyTV 嘅網就反而睇到咁樣，咁樣。 咁但係好似 咁咪撚播啊嘛！屌你老味，咁一開始咪撚又派人去直擊，又戴口罩，又咁撚危險，去到嗰個現場啦，咩啊？ 唔係我商業，佢又揾到條原片係原裝嘅。咁所以我哋之後先可以即係 cut 翻啲片段出嚟咁樣，咁就唔知啲 forum 嗰度咧就有啲咁完整版嘅東張西望咯， 即係有人做 backup cap 出嚟啦，咁我哋仲有機會揾到嗰、那個資料喺度啦，咁呢個而家 TVB 都係咁嘅，其實我都唔係特別好 surprise 關於佢呢啲 係咪 cut 無啦啦會 cut 走咗， 係咪你對太多嘢都唔撚 surprise， 所以你揾料亂鳩曬大陸咁樣。好，咁就呢一節講咩呢，就想講講之前我哋其即係禮拜五嘅事嚟嘅，咁禮拜五晚呢就係唔係禮拜五朝頭早呢就發生咗即係我哋睇《二月政治》都講過啦，就係上個禮拜五嘅嘅政治我都有講過啦，咁就係我哋有一位成員阿添啦，咁樣咧就俾呢個咁樣嘅 新界北區重案組上門拘捕， 咁就話佢使用電腦恐嚇呢個咁嘅陳碧橋啦，咁樣，咁當日我都講得唔係好清楚究竟佢發生咩事，即係譬如我禮拜五晚嗰個節目嘅時候，我都唔係講得好清楚究竟係因咩事咧咁樣，咁而結果係咩事，其實我喺 Facebook 都講過啦，但係我都要喺自己嘅節目再講一次啦，咁樣，咁係其實發生咩事，因為譬如有啲記者問我就是說喂他究竟出了什麼 post 是這個這樣的會構成恐嚇啊，這樣是不是有過分的言辭啊，我都不夠膽講的，當其時因為當其時我星期五晚做緊節目的時候呢都他都還是扣留緊在當其時在大埔警署啦，然之後呢咁就我們的律師，我們即是找了律師去幫手啦，咁就是去 陪同錄口供 陪同落口供啊，接觸佢，咁但係當其時嘅資訊都唔係好多啦。咁而過咗足足就扣咗，結果係足足扣咗24个钟头嘅咁樣，咁就朝頭早就保釋翻出嚟啦。直接保釋翻出嚟咧，我先知道究竟係發生咩事，咁因為向阿添親自去核實過咁樣。咁因為最初呢個咁樣嘅律政司就想告呢個咁樣嘅司法藐視法庭啦、啊。咁而好多嘅主流媒體啊、報紙啊，亦都特登 call 咗《月時報》個名出嚟咁樣，就話《月時報》有張圖就構成呢個咁嘅藐視法庭咁樣，咁你唔撚告我，咁你告唔撚到，咁其實呢成件事呢即係而家睇返呢交叉意味有濃，因為而家終於就發現究竟係出咗咩 post 呢，咁我都唔介意再出一次，我自己 Facebook 都出咗一次啦，嗱就係、是、你畫面見到呢張相，咁嗰張相呢就係、是、陳碧橋嘅相啦，相上面呢就有張圖呢就係、是、呢就係、是、呢個咁樣嘅以兇襲警罪，就係、是、呢條羚羊發明㗎啦咁樣，嗱但係個圖呢完全唔係重點嚟嘅，即係就算警察而家拉佢咧，那個圖都唔係重點嚟。當然係嗰個圖嗰、那個樣同埋嗰個字眼，完全唔構成任何恐嚇啊各樣咁嘅嘢啦。好啦，咁但係個重點都唔喺呢度，個原因係咩？因為咧，其實阿 Tim 咧係 share 呢張圖嘅啫，嗰張圖都唔係阿 Tim 出嘅，佢都唔係，即係佢唔係佢 upload 嘅。 唔係佢 upload， 即係你 proof 唔到係咪整呢，起碼就唔係佢喺 account upload， 佢成個過程係咩呢，佢成個過程就係佢係喺某一日就將呢一張圖 share 去呢個咁樣嘅笑死朕嘅 group 嗰度 ,ok? 咁喺笑死朕嘅 group 嗰度佢 share 嘅時候呢就加咗一句嘅啫，佢嗰一句呢原文就係咁樣嘅，就係話呢個咁樣嘅 幫我唱開去，條友成日出入天水圍新北江嘉湖會所， 是啦咁樣喎、哦、咁跟住然之後呢其實呢落口供嘅時候呢、都係一路咬住呢一句嘢嚟到咬住阿添嘅啫咁樣，嗱咁就有問題啦，再講多次呢句說話就係、是幫我唱開去，條友成日出入天水圍新北江嘉湖會所咁樣，就係講緊陳碧橋經常出入天水圍新北江嘉湖會所啦，咁樣係咁嘅意思啊。因為其實嗰張圖入面都冇講嗰個陳碧橋啊，只不過有佢嘅樣啫嘛。咁但係即係你假設佢係名人啦，佢原本唔係名人嚟噶。咁你係你話嗰呢個係邊個都得㗎？你話呢個係曾光都可能得㗎。如果有啲海外嘅人唔識嘅話，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咁，但係 但我哋而家理解呢，因為佢而家紅㗎嘛，咁我哋理解就係話阿陳碧橋成日出入天水圍新北江嘉湖會所啦咁樣，咁跟住咁樣就去扣佢恐嚇㗎喎。喂大佬，喂呢個好離譜喎。嗱呢個係我完全睇唔到有咩成分係有合理懷疑係會構成呢個咁樣刑事恐嚇喎。咁所以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完全係一個濫捕，是一個非法拘捕 ,ok? 咁所以係喂大佬，佢只不過話有個人經常出入某個地方，經常出入，我哋再強調一次，原本都冇乜人知嘅，我原本都冇留意，我冇留意有呢個 post share 添嘛，話說都已經係歷時一段時間㗎啦咁樣。喂，一個咁樣嘅一個咁樣嘅 post， 你咁樣就話告刑事恐嚇，咁即係喂佢只不過係話佢係經常出入新北江交湖會所㗎嘛。喂大佬，嗰啲明星星中啊，報紙日日喺度報嗰啲每日星中，同埋網上面大家好撚興嗰啲咧，好撚興嗰啲野生捕獲周潤發啊嗰啲，咁呢全部都犯法，撲你一街。 又喺 IFC 啦咁樣。 係咯，喂，你只不過講有個人經常出入某個地方啫嘛，喂，我成日去邊度都撞到邊個啦，你咁樣講一句嘢就等於恐嚇，喂，咁呢個全世界所有人都拉得啦。所以我覺得成件事嗱，呢個我自己感覺判斷嚇，就係佢想拉我，想拉《二月時報》。但咧後來就發現，無論法例上又或者佢手頭上嘅資訊，基本上係錯。呢班撚屌根本就唔識用 Facebook，根本就唔知 Facebook 係乜嘢。咁但係跟住袁國強就走出去講喎，袁國強講嘅嗰個法例都錯啦。你聽翻我哋之前大香港早晨訪問呢個正義律師嗰個解說啦。OK， 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喂，咁佢又講咗喎，高調律政司講咗話要拉人。咁跟住差佬就話：喂，拉乜撚嘢呢？拉唔撚到。咁跟住然之後冇證據冇成。咁但佢又話：喂，你要拉二血嗰班友咁樣。咁冇辦法，就走去笑死朕嘅 group 嗰度，就走去我哋嗰啲 group 嗰度。跟住然之後就抄，跟住抄一個，哎呢、這個似啊咁樣，跟住就拉翻嚟。因為佢嘅目的係乜嘢呢？佢嘅目的就只不過係為咗即係。等袁國強呢，佢講咗話要拉，我哋冇辦法唔拉㗎嘛，佢講咗話要拉，求佢拉嗰人返嚟，告唔告到都好啦，咁起碼佢出咗新聞就拘捕咗二月公民成員，咁咪等於係拉咗囉，咁樣咁求其就拉咗嚟個交差，我覺得係交差嘅成分係相當之高嘅咁樣。嗱咁呢件事呢，我必須要講呢，就係話喂，我哋係而家呢，係而家同律師一路研究緊，就係話係會進行呢個司法覆核呢，去投訴為佢結覆核呢一個咁嘅拘捕過程是否是可以容許咁做嘅？喺香港法例提條例底下，喂，所以我哋而家係即係當然啦，呢個係一個大工程嘅。喂，因為大家知道我冇錢噶嘛，大佬，喂，或者係呢位被捕嘅人士都係冇錢噶嘛，即係佢係冇錢噶嘛。喂，咁而家要去做呢一個咁樣嘅提告，喂，梗係咁離譜嘅狀況，梗係要告翻轉頭啦，係咪先？咁但係。究竟有冇錢去做？喂，大佬，你知呢啲咁嘅司法覆核嘅嘢，先唔計律師收唔收你錢啦。你如果一敗訴嘅話，為咗上到去司法覆核嗰個層面嘅話，你老尾堂費、對方嘅律師費、法律訴訟一旦翻過嚟嘅話，嗰度真係天文數字唔撚得了啊嘛。嗱，所以我哋而家第一件事咧，就要研究緊，究竟係喺呢一個 case 入邊，喺呢一個範疇入邊，究竟係可唔可以申請到呢一個咁樣嘅法律援助先？即係如果嗱，而家就好認真、密羅緊鼓咁樣喺度研究緊嘅。如果得嘅話咧，一定要告翻個轉頭。喂，因為大佬，你自從雨傘革命到而家。咁多濫捕，咁多咁樣嘅濫權虐打咁樣嘅情況出咗嚟，係未有差佬舐撚個嘢㗎嘛，即係我哋盡我哋嘅能耐，盡我哋嘅辦法，係呢個咁樣嘅係想盡辦法，想方設法，盡一切可能，都希望係即係喂，起碼你要有一個渠道，有一個方法係教訓翻佢先啦，即係唔計打佢嗰啲啦，即係打佢嗰啲就我唔能夠喺呢度公開呼籲叫你做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而家點樣都要有一啲嘢係能夠令到佢賴嘢先得㗎。如果少少嘢都唔賴嘅話，喂，即係以後乜撚嘢人都賴得，你求其講乜都賴得，呢個係徹底嘅文字獄嚟嘅喎，徹底嘅以言入罪。求其講一句嘢，咁樣就拉啦，就是、為咗交差嚇嚇你都好啊，大佬。喂，你即係你話拉我就唔驚啫，你兇我唔到啫。喂，大佬咁多，喂，譬如笑死就冇 group， 即係而家好似高登咁撚樣啊！屌你老尾，即係首先笑死就有 group， 就啲 post 多撚到高登咁撚樣啦。跟住然之後咧，就係、是、啲記者又喺嗰度揾料啦，連差佬都喺嗰度揾嘢嚟到拉啦，嗰啲咁樣。嗱，雖然我未查證到點解 Facebook 咁輕易就將個人資料交出去啊，即係一個咁樣嘅都 trace 唔到。 都我自己都揾咗一輪先知道啊，嗰個係邊個？跟然之後佢仲上到門拉人，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啦。所以大家都覺得就係、是，即係大家都要了解一樣嘢，就係話唔好以為係外國嘅網你就好安全，佢係會交你個人資料出嚟嘅。OK， 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是、嗱，講翻嗰個內容啦。即係你而家要去控告佢一個恐嚇，雖然佢而家只係拉，佢未提告，咁但係喂，俾你拉呢、這個都係一個損失嚟㗎嘛， 搞咗成日 嗰度24个钟头，第一我心靈又受損啦，係咪先？你都受到威嚇啦，大佬，事實上真係受到威嚇喎、啊。我哋嘅手足，喂大佬，即係無端端咁樣俾你講句嘢，咁又俾你扣咗，仲要唔係行動喎、啊，唔係做緊行動喎、啊，佢只不過係因為佢住喺附近，跟住然之後。的而且確見到陳碧橋呢條友經常係出現嗰個地方，咁啊跟住然之後就只不過話俾大家聽，喂呢、這個人而家咁紅，你哋可能好多人好想去同佢有啲意見啊，或者係有啲嘢，喂咁撚創新咁撚新穎，好多人係想去問下法律意見啊，交流下法律心得啊，咁樣覺得佢點撚知啊？ 要去打波咧或者？ 跟住然之後就公布佢嘅呢個咁樣嘅行蹤出嚟咁樣，咁冇叫你做任何嘢，亦都冇任何嘅判斷，咁樣一句嘢都可以告。恐嚇，喂大佬，你知道而家就算啊，我而家對撚住你啊，同你講啊，喂，你睇路啊，小心啲啊，都告唔撚到我恐嚇啦。雖然大家都明白我意咩意思，但都告唔到恐嚇啦。更何況，只不過係咁樣嘅一句説話。喂，雖然我覺得佢係完全冇可能告得到嘅，但係咁樣俾你拉都唔撚應該啊！憑乜撚嘢啊？又嚇到佢屋企人，跟住之後佢嗰日又翻唔到工。跟住佢連打電話出去請假都唔撚俾佢喎，仲要講返你聽返二個政治啦，嗰、那個過程又係超級荒謬啦，屌你老尾又趕住三點我哋要落口供，跟住又夠膽死同個律師講就係話喂佢有權揀律師，佢有權揾律師咗喎，佢冇權揾指定邊個律師喎，屌鳩你啦，你識唔撚識啊俊仔，撲你嘅街，所以我哋就一定研究去告㗎，同埋呢、這個呢係即係佢哋就係好撚笨柒嘅，佢哋係以為咁樣就可以阻嚇到，喂屌你老尾，佢嗰個 post 我即刻咪喺 Facebook， 佢一放翻出嚟我即刻咪。原 post 再喺 Facebook 出一次咯，然之後我咪叫人廣傳咯，屌你老尾，而家都唔知廣傳咗幾多個啦，跟住報道又做，跟住我哋新聞又做一次報道，然之後我而家又喺呢個節目再講一次，原本啊嗰、那個 post 都冇乜人理嘅，鳩知你住喺嘉湖咩？鳩知你住喺天水圍嘉湖咩？嗰、那個咩叫新北崗嘉湖會所咧？其實嗰就係嘉湖嘅嘉湖山莊嘅會所， 係啊，我 咁但係嗰個會所其實就喺個商場入邊嘅，係咪啊？你喺附近係嘛？嗰個商場嚟嘅，新北崗係商場， 黐住個商場嘅。 黐住個商場啊嘛，簡單嚟講係極端鬥泥啊嘛， 可以咁講， 係極端鬥泥嘅會所，所以其實出嗰個 post 都唔係透露你，都唔係話想人哋去揾你，其實話俾大家聽就係話，喂，同我唱開去，呢條友經常出入一個新北崗嘉湖會所，其實。經常出入天水圍新北崗嘉湖會所，其實係周圍話俾你聽，呢條撚屌，呢條撚屌係好撚窮咁解啫嘛。即係佢即係咁撚巴閉又成嗰啲咁樣，你以為法官好撚巴閉，其實就係話俾你聽，佢只不過係住喺，即係好可能啊，好可能係住喺呢個咁嘅天水圍嘉湖山莊啫嘛。而家出入個會所，因為嗰個係嗰啲住户嘅會所嚟嘅，即係其實係住客會所嚟嘅。咁佢住客會所就多數都係住客去啦。雖然我唔知佢有冇開放俾其他人登記、啊、入會嗰啲。 一般嚟講冇嘅。 咁都唔係嘅，你德福嗰啲都會俾其他人登記嘅，好多都會，因為其實嗰啲會所。好撚鬥泥啦！ 即係我以前就其實我以前 幾嚿水幾嚿水會費都要㗎 。我以前住嘉湖嗰陣時候就唔俾啦。咁而家我唔係住嗰。 即係你以前係都係住喺嗰度嘅。 以前住嘉湖就 即係你同法官係同一個級數嘅。 以前 係嘛？係啦。以前咁調翻轉頭講就係個法官同你一樣級數。屌你咩？到而唔係天水圍嘉湖山莊而家都係八九千蚊，而家都係七八千蚊尺啫嘛。 都唔係即媽啦大佬天水圍都要七八千啦大佬。 唔係咁你以天水圍嚟到講就係唔係都係七八千喂七八千蚊尺算平啦。 嚟撚咗普啦。 七八千蚊咪你話嗱你如果你講一個物價嚟到講你講樓價應唔應該咁高咁樣你就可以有另一個講法。喂而家邊度仲搵到七八千蚊尺啊 要 pick 啲咯，都有嘅。 要相當 pick 嘅地方先揾到7000蚊尺啦，大佬。 村屋啊 ，pick 啲都得。 同埋鳩湖山莊出咗名多咩啫？就係多銀主盤啫嘛。 以前啦。 勁多銀主盤啫嘛，你住喺嗰度係咪買入銀主盤啊？ 冇，我冇買過樓，我租樓啫。 你都係租嘅係嘛？租嗰個你嗰個業主可能都係銀主盤嚟啦。 有。 究竟呢個咁樣嘅陳碧橋會住喺嗰度？咁又唔知佢買定租啦咁樣。 知啊。 買入亦都唔知係咪買銀主盤啦咁樣，好撚多銀主盤攞出嚟。拍 的以前是的， 屌你老母！ 因為很多人以前炒的時候一買 專出負資產的嘛，鳩湖山莊 是好厲害， 是不是？屌你！ 因為很多人一立就立了十幾個咁嘅，即係鳩湖山莊係炒得好勁嘅曾經。 屌你！咁所以即係周圍唱，只不過即係當然我哋對於天水圍嘅鳩湖山莊有好多嘅聯想啦。即係我唔係話一竹竿打船人話住喺鳩湖山莊嘅都係撲街，都係噶啦。只不過客觀事實就係話嗰度有好多人主盤拍，咁到而家都好似我以我所知啊，我唔肯定啊，以我所知都係7000-8000蚊尺啫咁樣。咁係即係唔需要做到法官先買得起嘅咁樣。咁大眾法官住嗰度就寒酸咗啲喎，好似 咁啊！ 呢件事本身有冇藐視法庭嘅成分咧？ 各有品味啦， 因為即係法庭好有尊嚴噶嘛。 佢係咯，佢如果佢唔知佢啊，呢啲撲街嘅都係。 唔係原本冇人知。 即係其實咁，我 原本冇人知噶，原本冇人知佢住喺啲咁鬥嚟嘅地方。 其實我自己覺得佢係我調翻轉啦。如果我作為住喺天水圍嘅人嚟講咁講，我覺得佢影衰住喺天水圍嘅人咯。调翻转讲， 即系呢个咁样嘅，原本冇乜人知佢住喺咁嘅地方噶嘛。咁但系因为你差佬去谂住啊，喺个左下用拉拉先咁样，咁而家就大肆宣扬啦咁样。咁所以我而家喺呢个节目度亦都公开呼吁啦。当然我哋会继续跟进呢个咁样嘅极可能涉及非法拘捕嘅事件啦。但系我亦都借呢个机会，就系向大家呼吁，就系唔该大家帮我唱开去吓呢个咁样嘅陈碧桥咧，就系成日出入呢个天水围新北江嘉湖会所嘅。OK， 唔该晒大家。休息一阵，翻嚟再继续。